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0章，我同阿豆腐都系老手嚟嘅啦，三下五除二，我哋就上咗房梁。呢、这个房梁呢都好宽阔嘅，人喺上边几乎都可以企住喺度行添，两只脚都有落脚嘅地方。房梁上边就梗系积住厚厚嘅一层嘅黑灰，喺手电筒嘅灯光照射之下，只见到成个大殿嘅上方嗰啲横梁就中横交错，好似一张巨大嘅蜘蛛网，一眼都睇唔到尽头。我哋三个人向下边一望，本来以为企得高啊，睇得远呢，可以应该有机会发现尊瑞佢哋嘅踪影啩？点谂到即使嚟到上边，嗰啲暴幡依然都阻住晒我哋嘅视线，等我哋呢就好似睁眼盲弓咁，心谂就咁干睇系唔得嘅，仲系先离开呢个大殿。以尊瑞几个人嘅智慧，应该就唔至于会迷路。更何况仲有一个足智多谋嘅顾大美女，谂到呢度，我就稳准咗大殿靠里边嘅方位，喺房梁上边带住两个人就往入边走。行啊行啊，豆腐讲：啊，呢、这个大殿呢仲算干净。我记得啊，上次喺嗰个角蛇庙嘅时候，嗰、那个房梁上边啊真系呕心啊，嗰啲咩曱甴啊、老鼠啊、前串子，哇，谂起都起鸡皮啊！我喺前边行住，突然间听到豆腐呢一句话，心里边就忍唔住打咗个突。房梁系阴暗之处，最容易就滋生嗰啲咁嘅蛇虫鼠蚁嘅。呢、这个地方除咗灰尘，就冇咩其他嘢。点解会咁干净呢？萧静啊，行喺最后边，一听到阿豆腐话房梁上边可能会有曱甴、老鼠之类咁嘅嘢，即时啊更加惊。脚下边一闪，差啲成个人就扑咗落去。好在佢即时揽住旁边嘅一条柱，咁先冇跌落去。豆腐啊，顺手拉咗佢一下，随后跟住递俾我一个鄙夷嘅眼神，意思系讲：而家你搞埋晒咁嘅麻烦嘢，而家知道啦吓。我啊自知道理亏，摸咗摸个鼻，咁啊招呼阿萧静咧就集中注意力，摸住啲房梁就继续向前边行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突然间发现前边个房梁嘅后边好似匿埋一个黑蒙蒙嘅嘢，微微咁喺度喐住，好似大概老鼠咁嘅嘢啩。咁高嘅地方又冇啲咩依靠，仲好我行喺前边，如果俾胆小嘅豆腐或者萧静睇到，八成八就会吓到直接跌落去㗎啦。於是我打咗个暂停嘅手势讲：咦，前边好似有啲咩嘢，你哋企喺度唔好喐啊，我上去睇睇先。我就打住手电就继续向前行。前边嗰样嘢似乎亦都唔怕人喎，冇逃走，反而呢就喐得拱得更加犀利。我忍住呼吸向住个房梁中靠近过去。兜过个房梁嘅转角，一下子就睇清楚嗰个系乜嘢嚟㗎啦。我一睇即时吓到倒抽一口凉气。因为呢个系我见过嘅叫做人头掘地鼠，外形呢就同个老鼠差唔多嘅，一双嘅爪啊非常之锋利，佢个头呢就扁圆，搭住晒全部都系皱纹，好似一张人面咁嘅。呢一种嘢呢喺豫西嘅大山深处就被当地人叫做鬼子鼠，因为据说呢喺抗日战争时期死尸太多，将呢啲咁深藏喺地下嘅人头鼠就吸引晒出嚟，咁样先俾人哋见到。相传佢哋就系啲死尸所化嘅，最能够传播瘟疫同埋病毒。我喺豫西一带收山货嘅时候，亦都曾经听我啲老乡描述过，佢讲呢种嘢啊，平时就以嗰啲蛇虫为生，饥饿嘅时候咧就会食腐尸，其他嘅嘢就唔好讲啊。最可怕嘅呢係佢哋携带咗好多嘅病毒，如果俾咬上一啖或者搲咗一嘢嘅话呢，咁可能真係会要命嘅。我原以为係隻大老鼠，点知道会係一隻人头掘地鼠， 再一想，头先喺啲布幡底下追住我哋嘅嗰个诡异嘅黑影，心谂唔通头先追我哋嘅系呢啲掘地鼠，但系老鼠又点会有脚呢？这个咁嘅想法亦只系一瞬间而过，我即刻就做出咗反应，将个探铲就横喺自己嘅身前。探铲前边又尖又重，如果咁一铲咁扯过去咧，成个人半个头就冇咗噶啦。呢只咁嘅掘地鼠，如果真系咁嚟袭击我，我亦都唔惊佢，只系因为咧房梁上边就唔容易施展，稍微不留神就可能会跌死嘅。我咁样谂住，我就慢慢咁褪后，将个背部顶住一条防柱，用呢个嚟固定身形。后边嘅豆腐见到我嘅动作，甚至到系出事啦，只听到佢细细声咁同阿萧正讲：，你喺度就唔好喐吓，出咗事我就唔理你噶啦。豆腐咧系一个直肠直肚嘅人，中意乜嘢人，讨厌乜嘢人，从来都系表现喺面上边嘅。佢讲完就向我走过嚟，低声咁问：，喂，老陈，咩事啊？这个系一种地老鼠，有毒嘅。你哋要小心啲，如果俾佢咬一啖或者搲一嘢嘅话，可能就玩完啦。不过佢而家仲未发烂，你唔好过嚟住。房梁就狭窄，豆腐过嚟亦都帮唔到咩手，反而呢等我施展唔开。豆腐听到亦都唔再向前行啦，周围一时之间一片寂静。难怪呢个地方唔见到啲咁嘅蛇蚁呢，諗嚟都係俾嘅人头老鼠食咗㗎喇。佢就生得肥嘟嘟，喺个灯光下边显得油光水滑，好似人咁嘅面嘅头呢生住一个扁塌嘅鼻。嗰张眼呢就大到好似两个龙眼核咁，直不甩咁同我对视住。我以前就经常喺山入边搵食，对于动物嘅习性呢仲係比较了解嘅。而家见到呢只人头掘地鼠，佢两个爪就向前一伸咗下，然之后嘴边两撇嘅胡须就开始震起上嚟。这个系佢攻击嘅前奏。我暗暗后悔，唉，早知道咁样样，当初就同阿顾大美女走就算啦。我哋一行人当中，就顾大美女就带咗枪，砖垂嗰边有冇枪我唔知。不过佢呢啲人搞嘅枪呢仲係比较容易嘅。我睇八成亦都有热武器，只係冇攞出嚟而已啫。如果而家顾文敏喺度，佢啲枪法又精准，可能就真係可以一枪搞掂啦。但係呢个时候我只能够全神戒备同呢个咁嘅人头掘地鼠对持住。动物嘅感觉呢就好灵敏嘅。佢哋可以通过判断猎物嘅强弱同埋气势嚟发动攻击，我就一定要喺气势上边压住佢先，咁样样就有助于削弱佢嘅战斗力，甚至可以将佢吓走。时间就一分一秒咁过去，呢只咁嘅掘地鼠嗰啲胡须咧震震下咧，就慢慢就弱咗落去。最后佢突然间一个扭身，拖住呢一个咁嘅肥大嘅啰柚就顺住个房梁就走啦。我猛然就松咗一口气，暗暗就觉得真系好彩啊！呢一只人头掘地鼠八成就冇见过人类，今次就俾我真系吓鬼走啦。然而我喺呢个时候先发觉另一个奇怪嘅现象，那个人头掘地鼠顺住一条房梁向前咁爬。跟住又顺住一条房梁滑咗落去，嗰一片地方嗰啲布幡唔知点解竟然少咗好多。与此同时，借住昏黄嘅灯光，我睇到咗几个人影。嗰几个人影喺布幡入边啊穿梭住，似乎喺度揾紧出路。唔使讲啦，肯定就系砖碎佢哋四个啦。于是我即刻叫一声：文文，你哋小心啊！那个人头掘地鼠跑咗落去，佢哋又唔知情嘅，好容易被偷袭。啱啱叫完，我即刻就招呼豆腐同埋萧俊讲：，喂，快啲，我哋同队伍去汇合。三个人呢，亦都唔耽搁，顺住个房梁就爬到咗落地。随住我哋嘅叫声，右边嗰啲布帘突然间啊被撩开咗，走出嚟几个人。一见到呢几个人，我即时就呆住咗，因为佢哋唔系砖碎几个，豆腐亦都目瞪口呆盯住几个人讲：， 你哋系边个？喺度做咩啊？ 呢几个人就着住啲户外服，衫上边有好多嘅衫袋，全部都塞到胀卜卜嘅，睇起上嚟好似好疲乏。睇见我哋三个人，佢哋队伍中年纪最细嘅一个姑娘就开咗口，好高兴咁讲： 哎呀，太好啦！我哋寨子里兜咗几日，总算见到人啦！ 我打量住呢几个人，心里边突然间就打咗个突。喺其他地方见到人就唔奇怪，但系呢个系咩地方啊？呢度系突然之间出现嘅崖山宝殿，一般嘅人点可能出现喺呢度呢？就算喺呢个时候，我睇到佢哋嘅户外服上边写住一行字：考古研究所。我问：你哋系考古队嘅？那个姑娘扎住两条辫，岌咗下头，好奇怪咁望住我哋三个人。佢问： 你哋怎么知道的？ 听口音仲系北方嘅添。我指一指佢个胸口。小姑娘突然间一笑，又问： 你哋系做什么的？点解会来到呢个地方？ 我对呢度早有经验噶啦，我就咋家姨话系户外探险队嘅。咁嗰几个人亦都冇讲乜嘢，气嘘气喘咁抹住啲汗，同我哋讲起咗呢个地方嘅情况。为首嘅戴眼镜嘅中年人自我介绍，佢呢就叫做罗维人。根据佢讲，呢个地方似乎系一个迷宫，而呢几个人呢困咗喺度已经好多日㗎啦，尝试过各种嘅方法都冇办法出去。最后几个人发现咗一条线索，就喺啲布番，佢哋实际上系识移动㗎。豆腐丝毫冇发觉呢个人有啲乜嘢唔妥，佢好好奇咁讲：移动？我哋点解冇睇出嚟呢？喺呢个时候，我不动声色咁睇咗一下头顶嘅上方，那个上边嗰啲布番隐隐约约吊住几个人形嘅黑影，任风吹动，嗰几个人形啊随住喺度咁摆下摆下，偶尔就暴露喺光线中嘅皮肤系风干咗嘅一层黑皮，身上边啲衫同埋眼前嘅五个人一模一样。我谂我已经知道呢五个人嘅身份啦，不过喺呢阵时我就要诈家姨唔知道。如果我冇猜错嘅话，当年被食咗嘅五个人应该就系佢哋。崖山宝殿系仿照阴司宝殿而建造嘅，系鬼魂出入之所。眼前嘅呢五个所谓嘅人，唔通咁多年里边一直都喺呢个地方？豆腐同阿萧正仲系浑然不知。豆腐一向呢就好似懒熟咁嘅，好快就同五个人就打得一片火热啦。为首嘅罗维人呢就解释讲： 举个例啊，你喺一片森林里边，如果一直咁向前走，但系你眼前出现咗一棵树，咁你会点办呢？ 豆腐啊讲：咁仲使讲，咁啊梗系兜个棵树向前走啊，唔通撞落去咩？ 罗维人又讲：咁如果啲树好多呢？ 豆腐啊皱咗一皱眉头，佢明白过嚟啦，露出咗恍然大悟咁嘅模样。佢又讲： 啊，我谂起上嚟啊，翻大学嘅时候老师讲过，这个叫做咩转移话。 考古队嗰个小姑娘就揞住个仔，啧啧咁笑讲： 呢啲叫做参照转移，睇嚟咧好似系走直线。事实上，由于我们不断咁样避开呢啲树，所以就会慢慢慢慢改变咗路线。因为冇避开一棵树，都会有一啲啲些微嘅距离差异啊，一啲啲咁嘅距离嘅差异，我哋系冇办法感觉到噶。啊，如果一直咁样发展落去，我哋就会喺人哋设置好嘅地方度兜圈子。